跟你能偶遇，只感到在冷风中有了暖意。就算世间说尽千万次，共聚就像是魂，哪可以留得住？让我笑清散聚都乐意，现在或是未来那一个可驱使，笑声中，空气中，是甜蜜开始，在我心于你心，不会有终止。分开了，又再想起这片暖。笑声中，空气中，是甜蜜开。